国内青年导演扶持计划近30个，发起方大致分为7类，分别是政府部门、民营企业、互联网平台、电影节展、个人、新媒体和教育机构。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周凯表示，应该有所重点的对有潜质的导演加大投入，做到主次分明。再来关注，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公示2017年度优秀国产电视动画片的通知，确定《梦娃》《智趣羊学堂》《先辈的足迹》等19部国产电视动画片为2017年度优秀片目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对优秀作品予以基金扶持。这次推荐片目分为3类，一类推荐片目是《梦娃》《棉花糖》和《云朵妈妈二》《豆小鸭》，奖金为每部30万元。二类推荐片目分别是《洛宝贝一》《智趣羊学堂》《熊小米系列之小小画家熊小米》《聪明的顺溜之特殊任务》《艾米咕噜》，奖金为每部20万元。三类入选片目为《翻开这一页三》《百变马丁二》《故事奶奶》等11部动画片，奖金为每部10万元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目前建外大街东向西车多，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南五环西湖门南桥南侧有多车事故，占内侧和外侧车道，请后车注意避让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.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最温柔的你，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。